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Nobody, nobody. 21:04，5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8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One Directi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rag Me Down， Drag Me Down。 一周过半了，星期三的晚上，过去呢我们是这个聊点跟吃有关的话题哈， 是，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这个运作和运营之后，我们发现星期三聊吃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怎么办？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影响明后两天的工作状态哈。 是， 今天晚上还是应该偏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那如果一味的理性，大家一白天了哈，这个动脑啊，和客户之间呢、啊、还有工作上啊等等等等都已经很劳累了， No， 我们要谈点柔软的话题。 对，就算吃你们晚饭，你们也吃的得有点感情， 哎嘿，那我们就谈谈情说说爱吧。今天晚上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小黑板上已经把话题抛出来了。话说我们这个听听 FM 啊，自从这个 5.0 升级版以后真的厉害了。你知道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昨天看见点赞凑凑往上涨吗？ 还有就是过去啊，聊天室我们聊完之后就有点像海市蜃楼 啊、 嗯，就消失了。 现在一直挂在上面。 对，谁也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聊了什么。 嗯。 但现在呢，全部都在上面。你点的每一个赞，你的聊天，你在任何节目当中走过的足迹，全部都能看到。甚至哈，如果说你全天收听节目的话，你真的每个节目里都有你的身影。我今天白天啊做了一件事情 啊，你说 我 是好事坏事？坏事别说了啊， 也应该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吧，应该就是一个了解一下情况。我呢就从早到晚看了一下聊天室当中哈，就是他，因为他都有回放了嘛，就过往的时候呢，你都要在那档节目直播的时候走进聊天室哦，你才知道有哪些朋友在。现在呢，你第二天早晨如果想知道昨晚上他们在一起都聊了些什么的话，哎、你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滚动的页面上看到。看到他以后呢，你就点击进去。我可看到了有些听友们，那真是爱听广播呀，那真是爱发言呢， 播不灭， 那真是支持我们北京乐广播呀， 播不断，他不睡。 哎呀，从中呢，我也特别看到了一些只为男左女右而登场的听友，所以这首歌我要送给你们。 被躁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为你 这是一首20年前李宗盛担任制作人为梁静茹制作的一首歌。之所以特别喜欢它，是后来梁静茹的作品当中很难再有这种完全是唱的气势磅礴，甚至觉得好像有点把情绪到了一个顶点，冲到一个顶点了，就是高亢不已了， 而且还能再往上转调高亢。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在卡拉 OK， 我估计你们基本上无法驾驭的那种歌曲。 哎，但是女生们在一起特别喜欢，就是在高音的部分，大家一起帮忙，就唱到全体起立啊！ 啊， 对， 一定要火着来哈！ 那样的话，你整个气息还能流畅一点嘛？所以这首《无条件为你》，每当真的是像歌里面唱到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我就会想起它。歌里面也唱到无所谓。从无所谓哈、啊、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你对这档节目应该也是这样吧？从开始只是不小心调收音机遇到了他，觉得大半夜有两个人在那里奇奇怪怪的啊，放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啊，我是指男的那一方啊。后来呢，发现这个节目还真的很长寿啊。 那你要说奇奇怪怪的，如果真是能做到你让我夜晚听到一档奇奇怪怪的节目，我肯定是他的。 咱们还不奇怪吗？ 我肯定是他的迷。我不知道咱们怪不怪，怪到什么份上。但是如果你让我在午夜时分听到一档很奇怪，或者是，颜色很奇怪的节目，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我得一直听，我倒要听听他有多怪，或者我倒要听听他要放些什么。 不夜谦，你就没有？ 我就这点爱好。 不，你没有一个某一个时刻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我觉得我怎么奇奇怪怪的呢？ 这个我没办法了，因为从小老师就这么说我。 啊哈，你看， 对， 我呢也觉得自己奇奇怪怪的 啊。 我奇奇怪怪在哪里呢？是大家也知道，我读暖文章的时候，我立刻就会切换一个很温柔的状态，甚至我一个人主持的时候，绝对都是大家闺秀的感觉哈。 嗯。 但是呢，不管是和你在一起搭档也好，和默默在一起搭档也好。就突然间像个女高中生， 哎，你百香果状态也挺好嘛，对吧？ 你啃辣的， 你爱谁谁，你爱谁就变什么香味嘛，挺好。 所以，这个奇奇怪怪是不是也像极了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他其实想把最好的一面给你，而最好的一面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拿捏的，我们叫艺术创作，或者是一种艺术的紧绷感，对吧？ 对。 然后，当你一旦松弛下来，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你可能也会给我倒满了， 好， 来一杯啊， 走。这是来自我很久没有放的 Lenny Lennox 的一首歌曲，叫做 Battle of Love， 爱情的战役。 哎，没错，今天就是聊爱情。你有没有关于爱，哎呀，收藏的那些特别温柔特别美的句子？ Battle of Love， 在第一时段啊，这个歌比较火爆，所以呢，只能在第一时段放给大家。Battle of Love 来自 Lenny Lennox。 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带这么火爆的 啊、对，在第一时段呢，那个韩立看的就是把大家的心看的就比较柔软的，不能让非常火爆的音乐来阻止你们的情感啊。其实有很多火爆的音乐可能会阻止情感。 没有了、我是觉得不到周末的时候，其实人在夜里还是偏平和一点比较好，因为毕竟上要进入梦乡了嘛，啊，毕竟是要透过一档广播节目的陪伴能够梳理啊，甚至舒缓。你说你这个曲儿一来以后，你说我是坐着合适吗、 你跳啊， 我必须站起来动一动啊， 抡衣服、 这个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哈。刚才我们说奇奇怪怪之后呢，有听友说哎，我也是奇奇怪怪啊，我也这个人也奇奇怪怪、 今天晚上话题又改了改奇奇怪怪了。 其实真的，如果你觉得喜欢一档节目哈，多半是因为你发现你和这个节目的氛围和气场是很一致的，尤其是你陪他走过的七年以上八年以上，你甚至觉得哎，他与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联，这种密切的关联之间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有点像秘密一样，就每天哎，我白天时光里哈，我可以承受很多很多，我甚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啊，但是我到了晚上，我可以在这档节目当中把你的所有的盔甲都放下， 是 我可以变得柔软一点，我也可以变得幼稚一点，我甚至也可以变得孩子气一点。 哎，这样就奇奇怪怪了。 哎，对，这个状态就对了啊。 这从小就是这样，好多怪的词儿可能都会落到我身上。老师说我，这是奇怪，然后说我古灵精怪。 哎呦， 然后这个 你没听错吗？ 对，然后是人家那个同学们说啊，这种人见怪不怪，是不是？就是他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什么的。就我经常听到这种事，我说我哪儿怪了呢？我就我无非就是活泼一点，或者是我逗你们笑一点，是吧？然后后来我发现我、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凡尔赛，差不多得了。 后来我在生活中发现呢，我是一个沉默的人。哎呀，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沉稳的人。 你说我们信吗？都不重要了、 我自己说着反正不亏心。 下面这首歌的演唱者，说实话听他唱这种快歌，开始的时候我也适应了一下，后来觉得就像名字一样，爱咋咋地。 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还没有看透。有人说如果爱就长久忍耐，你和我存在并非为自由而来，如果想留也不一定要说出口，因为这如果依旧一切你还能忍受，我想告诉你的有些事你不必太追究。有人说因为爱才能去忍耐，存在有忍耐才有未来，所有高深的道理都讲给别人听，就像当我遇见你 走，就请你一定要远走，因为那样你才能感到自由。如果自由就是你想走就走， 我想告诉这首歌的结尾哈，是选用了渐弱的方式， 嗯， 哎，也是有一种李健唱这种啊有节奏感的歌曲哈，一下子不再只是吉他钢琴了。 你别说，换一种编曲风格呢，就会让他还是纯纯，就非常纯净的嗓音哈、有一种另外的活力。 对，那这首歌的名字是很有我们就是东北人的感觉哈，因为他本身也是东北人嘛，就爱咋咋地 啊、爱咋咋地。 对，就这件事情就这样了啊。由着性子去做吧， 咋的 咋咋地，祸福自成。 对， 今天呢是星期三，一周呢过半了啊，同时呢八月也是走进了下半程哈，所以在这个晚上啊，我希望用一些很温柔的东西，当然温柔不是绝对的软绵绵啊，温柔其实也是有力量的，用一些温柔的句子，我们彼此来给对方打打气啊，为这个八月的尾声的冲刺注入一点力量。来，我献上一段啊。 好家伙，我还以为就一句话呢、你这是一段话了还 一点点咯。 好好好， 因为毕竟还有第三十段暖文章嘛。 嗯， 我不知道你下面这个音乐搭不搭我这个， 还行，因为这是杰克强生的 To the Sea， 也是跟大海有关的。 山是温柔，雾是温柔，樱花是温柔，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我愿能常保有这一切温柔的心情，怎么样，温不温柔？ 还行。 Bring on your hunters, and let them bring the dogs. It's me that you wanted. I've been right here all along. Right here all along. You better bring your buckets. We got some dreams to dream. 杰克强生 To the Sea 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直接是同名专辑的这首曲子，因为这张专辑就叫 To the Sea， 他是喜欢大海的一个孩子，他从小就喜欢大海冲浪，然后呢他怎么也要为他 他的海写一首歌吧，所以呢他整张专辑都为这个他熟悉的大海写了一张专辑的歌，叫做 To the Sea。 大海承包了夏天一半的快乐。 对 啊，你说大海谁不爱呢？ 我就比较敬畏，我真的我只喜欢近海。你要是让我就比如说我咱们坐一个渡轮，咱们坐一个船啊，就是到洋上去，就比如说海跟洋的这个区别吧，就是说你要进到大洋里去，我就绝对就我就服了，我就滋哇乱叫，我也不过去，你拖着我。 你是指坐船你都不敢？ 是，我是那种人。 你就这么点胆？ 我特别敬畏这个，就是你要把我搁到汪洋里去，我就完了。就是说 你还会游泳，你还怕？ 对，我真是这种人。我不止一次，因为我怕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我不止一次做梦海啸。我不止一次做梦，整个那个船是就天翻地覆的被海卷翻。 那你是有心理阴影？ 是，我特别敬畏这个大洋。 那你说，万一要是温碧霞组织了一个带你们这些老影迷们一起去，到太平洋，大家一起游轮游，怎么办？ 去 啊，去不去？ 拼了！ 所以，所谓的阴影啊，它无疑就是心中你给自己找的那些不敢突破的借口。 是，我对这个海洋实在有一种畏惧， 分分钟就破了， 有种畏惧感。 人生 可以让温碧霞姐姐救我。 人生要勇于尝试啊！你听听这个旋律，这就是昨天晚上我说过的那英和李健他们翻唱的《等你下课》。 哦，我这 就 要下课了， 我们就听50秒啊。我们第二时段就开始了，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我会带给你一首周深的新歌。 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过去3年我为什么不说喜欢你，默默为你写下了歌曲。我找了份工作，有了些积蓄，把那些歌录成 CD 想送给你，却没勇气。呜，你擦肩而过，你耳机 97.4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8月18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如果说真的把男左女右比喻成是晚自习哈，一共有4堂课的话，那我们现在确实是要上第二堂课了，但是这个课呢就是音乐课，很轻松的音乐课，加上一点点温柔的小句子， 而且音乐课都不需要您回答问题，可能您能问点问题还问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得给您回答一下，比如说刚才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哪个乐队，几几年，他们的创作背景是什么，这我都可以给。 是的，今天的音乐课代表就是叶谦，他带着吉他他带着吉他走过来了， 是 他说只要到达20万点赞的时候呢，他就会为大家弹奏一曲。 可不是吗？ 那什么是点赞20万呢？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很久没有听男左女右的话，要特别的通知你，亲爱的听友，如今男左女右的互动每个晚上的平台呢，从过去的新浪微博已经调整到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所以请您一定要下载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如今呢它已经升级为5.0版本了， 5.0 很厉害啊，大家不光是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到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以前4.0版本的时候呢，聊天的内容第二天就看不到了， 是 随聊随消失啊，但现在呢你第二天从互动那个打开页面之后，那个下方有互动，有广播，打开广播还是可以找到回放的，你不仅可以听到回放的音频，同时可以看到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所有聊天内容，包括我的10万小壁纸。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地打捞出小壁纸，我现在又 get 到一个技能， 5万就给 No 1万就给。 哎，不是，是我们这个听听 FM 呢，他特别为我们主持人开了一个听听号，那个听听号呢我觉得有点像日志，有点像早期的博客啊，现在我们就叫它小日志，我可以把每个晚上给大家发的小这个壁纸同时可以同步到那里，甚至我可以每天写一点什么啊。对， 这有意思、 是这样的， 高科技、 对，你在下面可以看到互动互动，因为它下面有几个框框嘛，广播的右边有个互动，打开它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听听号，然后会有所有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所有主持人慢慢的我们也会好好的去经营它，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很像一个新宅啊，我们又分到了一套房啊，分到了一套小房子，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布置它呀，好好的来欢迎大家进场和我们互动，就是这样了。同时呢在聊天室当中啊，我们以前点赞呢就是我们自己啊很卖力的很开心的感受到了，但是呢如果你希望走过路过的小伙伴们，甚至其他节目的听友们都能够感受到一档你爱过的节目它的人气，都可以透过小星星来感知得到的。所以各位听友们，这首歌夏日有晴天送给你， 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吹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 夏季，幻想奇遇，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语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周深真的是一位非常高产的歌手，而他的高产是来自于太多的电影电视剧会找他演唱 OST、 哦、 而这首歌呢又是他最新为一部电影啊所带来的《夏日有晴天》。这个从音译上来听呢是天空的晴朗的有晴天，但实则呢他是有朋友的有、啊、有晴天， 友情， 对，是有晴的天空啊。因为确实哈、啊如果不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可能有大多数的人都会去旅行啊，然后都去海边，因为夏天去海边好像真的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事情哈，是对夏天的一个特别的给自己的礼物一样。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个小反弹哈，所以大家呢都还是比较注意，都没有出京啊，都不会乱走啊，而且都是戴好口罩，依然做好了防护，这是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 哎，随时多听一下专家这个学者们的意见啊、嗯、他们对在这方面还是他们做出的忠告和警告还是相当要让大家接受和那个注意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哈这一大段时间里慢慢的已经开始，我觉得有许多事情变成了常态化了，对吧？ 对， 我们都已经对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啊或者怎样。其实如果说在北京一样是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对吧？ 嗯， 一样啊，像叶谦那样每天把朋友圈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就其实也不是玩太久、 就是、 你就玩个半天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够了的那种地方、啊、 因为遛娃嘛， 对， 对吧，大人呢不出去就不出去了，但是小朋友呢天天憋在家里会憋出病来的，对吧？ 他们其实他们的常态是出去戴口罩，是这个让我就是觉得， 对， 有的时候我 孩子的这个记忆哈， 对，我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人没控制好这个地球，就是我觉得特愧对他们，然后他们就每次一出门还得提醒爸爸口爸爸走口罩罩这种感觉是吧？然后就你就觉得 爸爸是全家戴口罩最不好的， 然后就是你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你其实这是大人犯的错误，也不能说大人全是大人犯的错误，但是其实是怎么说就是措手不及的一些失误，所以就变成孩子们就是他变成常态，然后他反倒他很接受这些事情。 但是好消息就是现在小朋友哈也可以注射疫苗了， 嗯， 然后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啊也越来越强了，一切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哈。 是， 大家呢一起再齐心合力啊，把这股劲儿呢再还是要咬住吧。 对， 是吧，不要松懈了， 是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还大人世界一个更好的环境。 对，其实关于爱有哪些温柔的句子，我觉得不光是爱情之爱的爱，包括友情啊，包括亲情啊，真的每个人都是因为有爱的滋养才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把那些糟糕的部分覆盖一下，对吧？ 是， 当你发现这个世界有许多你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觉得很抵触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爱的那一部分涌了上来 啊！你温柔一下， 嗯， 哎，温柔杀一切，你看看这个温柔一句话，温柔遮百丑，温柔解百忧，你都行。所以选一首温柔的歌给你们， 这是 Adele 的 Don't You Remember。 知道穿过我的长发，你的眼必定会开满你淡蓝的温暖，荼蘼花开，一路繁华相送。听这首歌想到的 这么温柔我都没法接，你知道吧， 你就可以 我只能给你们放个歌就算了，我放出这首温柔的歌我这个任务算完成啊。这首歌叫做 Don't You Remember，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超级好听，配搭今天晚上哈，就是大家知道这种夏末的凉爽， 是 如果你在路上忙碌了一天之后很想开着车窗听听广播，那刚才 Adele 这首歌就真的很像是要把你带到一个极其浪漫的地方， 太浪漫了。 当然也可能是家中的浪漫哈，也可能是就像是有了海的一座城市了，你可以到海边听听海浪的声音， 是海滨城市。 对，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夜海的人，就是晚上的大海。 对， 你肯定怕得不得了吧？ 我不是 肯定要钻朋友小朋友的怀里吧。 我那点出息，我跟你说了，海兵不怕，海都不怕，浅海都是很快乐啊。对，肯定是怕那个我。 哎呀， 远洋我肯定，你我做梦梦海难海啸，这个肯定就是心里有阴影。 刚才不是刚通过温碧霞把这件事情给破解了吗？都已经力量都注满了吗？勇气都加足了吗？又废了。 一个温碧霞力量还是有限的。 小野丽莎呢？ 再添添俩。 小野丽莎 添俩。你再添俩，我一定出海。 小野丽莎， 可以啊， 对吧？ 姐姐也行。 后来你又说过的哪个女明星，我还真的没有记住哎。 那我 就自动给你配答叶子妹吧。 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的 邱淑贞 女星啊， 都去吧， 都已经阿姨辈儿的了，真是都阿姨老阿姨辈儿的。 不是在你心中永远都是年轻貌美的女神吗？ 说实话，温碧霞今年还年轻貌美呢。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周杰伦的《缘由会》，它是收录在2004年8月发行的《七里香》专辑当中一首特别甜蜜的歌曲。那你知道这首歌还有一个很妙的点在哪里吗？ 你跟我说，不是这首歌，你跟我说的是昨天他在那个 《等你下课》 在庆功宴上的那次创作。那这首歌怎么样？你说典故是什么？ 那你把它倒着念喽， 香。七里香，香里七，香里七。 缘由会 啊，缘由会，会 缘游，缘游会，会缘游，游缘会，会缘，会游缘，会游缘，嗯。哎，不行，我老年痴呆了吧？你就就你这么一小问题给我绕死。 真的、为什么我说浪漫有时候真的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确实不足了，这明明就是会有缘呐、 会有缘还真是啊，你真是浪漫到、 这个 浪漫到文字发音了， 我以为你曾是个双鱼啊、你好歹也能够 get 到这个点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变成了水瓶之后的你 升级升级，还没办法。 所以刚才他明明自己都绕到那儿了，但是他就是绕不到那个爱的境界里去，会有缘的境界里去， 会有缘，会有缘，哎呀，还真是啊！我这个人现在在浪漫课题上是不及格了，已经。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星期三的晚上啊，我们就谈一谈爱。 回忆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姚晨 Let's go， 我对你这么好你却丢下我想跑，下雨天的时候只想让你往我怀里靠，雨滴滴落在车窗，车辆车窗被割伤，那瓶带有回忆的伏特加全被我喝光，我独自散步在树叶凋落的街道，耳机循环播放的那首歌曲像是解药，没有你的世界变得肆意不再喧嚣，如果可以对你说最后一次 I love you， 从此以后我都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爱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哦 讲真，这首歌的后半部分确实很有亮点哈。 这个男版飞儿怎么就飞了？真的是飞起来了啊！ 姚琛啊，他这个重新编曲翻唱的《我们的爱》，也是我们前段时间的 Listen to One 的第三趴的主角， 可不是吗？ 飞儿乐团他们最早的，应该是老飞儿乐团的最早的一首《我们的爱》，和当初的那个给人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失去了一份爱的那种难过哈， 和这一版比起来就好像是想开了， 对 吧？对， 是 想开了，即便是消失了，但是它足以化作了一种力量，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你们这爱，就是到男生嘴里面就急头白脸的，最后就是得急头白脸的了。 应该说是活出了自己。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爱里的状态是很想讨好对方的吗？哪怕不是故意的，但是为了让对方开心啊，我们也曾经默默的，其实那个时候倒不太懂得什么叫委屈哈，就觉得很自然。我们说让也好，说宽容也好，但就是希望自己做的一切能够让他开心一点，满意一点。 哎呀，这一点我做的太不足了，我真的我这完败。现在你这么一说， 您完败，您现在还儿女双全。 不， 啊、 那我 们这些所谓的、啊 我，我属于我太对不起我的那另一半了。就这么一说，我这真没有讨，我就是说我一点讨好他的那个意图都 没有的啦、 嗯。 我说年轻的时候 啊、 哦，那些失败恋情当中， 吓我一跳， 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讨好的色彩， 我差点回家讨好。 后来你真正能够跟一个人走得很久很久，你就会发现无需讨好 啊、哦， 对吧？我们就做自己，哎，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呢，对方给予你的一些，哎，你发现我是不是调整一下会更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你更有发言权啊！哦、 这个我刚才我差点，我今天晚上回家差点要讨好他去。 你从缘由会有缘啊、嗯，就已经暴露出啊！ 我不服，我告诉我现在给你们放一首我们那时代的情歌，我这无心快语上啊！ 我的搭档，他喜欢听90年之前的歌， 是87年的威猛的无心快语。 好吧，我们听1分14秒第30段，听暖文章冷笑话。这里是男左女右，这里是男左女右，想互动登录听听 FM。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8号星期三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三时段呢是男左女右中很多听友们非常喜欢的暖文章和冷笑话时段。 是，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各位更喜欢哪一个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一号链接是冷笑话啊，二号是暖文章，请 一号链接开始。 好的， 说用三国的这些人物名字造句啊。有一次问到小明的头上，老师说造句啊，刘备。小明说 老刘被人骂了。 嗯，曹操。 老曹抄着外地口音骂的。 孙权， 老孙全当没看见。 关羽， 老关语重心长的说，哎，你能骂会儿得了哈，千万别动手哈。 张飞， 可是老张非要他们动手。 黄盖， 老黄 game over 了。 对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刚才说87年都说 晚了，是83年的歌曲，一个无心快鱼，一个这个 Freedom 啊，这都是83年就问世了。因为87年呀、啊，主唱乔治麦克已经单飞成功了，他出了另外的自己的单人专辑了。 是的，我年轻的听友们，在你们没有出生之前的歌曲，夜前都会一一的放给你听。 是。 22:06，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长久的感情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经常听到有人说，三观相合才是一路人，要跟三观一致的人相交。可每个人出生阅历不同，所处环境不一样，很难在观念上完全一致。世间没有完全契合的灵魂，所有好的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真正成熟的关系并不要三观完全相合，重要的是不争对错。不争对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网上曾有人问，你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有位网友在帖子下面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说，作为儿女，我觉得有时最伤父亲母亲心的，就是在对与错面前与他争一个理。网友的母亲70多岁了，经常会为了几个免费鸡蛋一大早就去超市排队，但母亲有关节炎，一劳累就腿脚疼，经常是排完队还得去看医生。每次带母亲看完病回来，他就会大发脾气，几个鸡蛋值多少钱啊，你怎么就这么能折腾呢？母亲呢还很迷信，总爱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伪养生的文章，他每次看到都要数落一番，妈，这些都是假的，你能不能别给我丢人了。直到有一天，母亲又兴致勃勃地来跟他说，我在网上花500元买了一套黑发素，你帮我看一下我的白发是不是少了很多。他正想开口指责，抬眼望去，却看见了母亲的满头白发。是的，500元钱买来的黑发秘方一点儿也没有用，相反，母亲头上的白发更多了。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妈妈并没有什么错，她只是老了。小时候用来教育他的那套观念，如今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小时候，他撑起半边天的人，如今却被时代抛下了。他好像忽然间读懂了母亲，原来他想省几个买鸡蛋的钱，以为就能多点保障。他迷信那些养生类文章，是想有个好身体，不拖累自己的儿女。但作为子女的我们，总是明白得太晚。我们总是很轻易的就能揪出父母的错，无比正确的告诉他们什么可以，什么不行。我们赢了道理，最后却换来了父母的沉默。《礼记》中说，养子孝子之养，首先要乐其心。当我们讲道理争对错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父母需要的不过是关心和陪伴。父母的很多观念行为在我们眼里或许是过时的、迂腐的，但那是他们过去的人生铸就的。与其争论，不如共情。 看见父母的局限，体谅他们的脆弱，凡事包容，才是为人子女最大的孝顺。不论高下，是对朋友最好的尊重。听过一句话说，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因为他很优秀。人越成熟，越不会将自己的做事准则强加于别人。自己发光的时候，不会去吹灭别人的灯。有一位作者曾写过他和室友的故事。室友从小家境优渥，大学之前就游历了数十个国家，成绩也十分优秀，在校期间年年都拿奖学金。而他呢，出身小镇，并没有什么特长，但因为两个人同在一个宿舍，又都爱好文学，很快便成为了朋友。平日里，室友喜欢吃西餐，小念则喜欢路边小摊。室友喜欢读外国名著，小念则喜欢王小波的有趣和心理。两人一起走过四年，未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小念一度以为自己和室友是三观相合的有缘人，直到后来他们毕业分开，小念在社会上认识了很多人，见过更复杂的人性，才明白原来之前室友一直在兼容他的三观，在乎这份情谊。很多时候我们希望遇见合得来的朋友，但比一开始就情投意合更难得的是，我们为维系这段感情所做出的妥协和包容。喜剧大师卓别林有一位十分仰慕他的观众朋友，这位朋友是个棒球迷，他乐此不疲地拉着卓别林参加自己的各种棒球藏品，卓别林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后来卓别林还专门托人找到朋友喜欢的棒球明星，要了签名的棒球帽送给自己的朋友。卓别林和这位朋友地位悬殊，趣味不同，但却能做到如此用心，令人羡慕。所以他的朋友直到两鬓斑白，依旧记得这一份珍贵的友情。我今生能成为卓别林的朋友，是我最大的荣幸。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他的人格光芒照亮了我的一生。人们常常容易感叹人心易凉，也总说好的关系需要脚步一致，但世上根本没有思想行为能够完全同频的人。求同是一种追求，存异才考验一个人的智慧。珍贵的友谊从来没有身份感，没有高下之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彼此在意，共同经营。很多时候在人生路上，你扶我一程，我渡你一段，到了最后彼此都不走丢，才是世上最珍贵的事。不争输赢是对伴侣最大的温柔。在一档节目中，有一位辩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跟女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争吵，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谁也不肯让步。作为辩手，他很轻易就逮到女友的逻辑漏洞，于是列出论据逐一反驳对方。没想到他刚说完，女友却更生气了。他那时才意识到自己可以用理智去打压对方，但女友需要的却是爱和温柔。年轻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咄咄逼人，总是以绝对正确的姿态去碾压别人，获得一份精神上的优越感。 等到经历人世风雨，才知道在琐碎的日子里，比起争输赢，尊重才能让一段关系更为长久。所谓举案齐眉的动人故事，不过是两个人相互包容，在平淡流年中缔造的温馨光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跟妻子张允和，一个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一个是家境优越的大家闺秀，如此身份背景不同的两个人，在生活中不争高下。他们一个喜欢西洋乐器，一个热爱中国音乐，一个爱喝咖啡，一个爱喝茶，但两人从不比较谁的爱好更高级，还会抽时间陪着对方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两人也会吵架，但周有光的态度永远都是不生气，他从不会用责难的语言去指责妻子，也不会炫耀自己的学识。要问他们幸福婚姻长久的秘诀，大抵就是琐碎光阴中的妥协与尊重。一位作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动不动在亲密关系中就谈三观争对错，而是要懂得自省与感恩，明白亲密比正确更重要，包容比改造更重要。因为这世界上比一见钟情更珍贵的是相伴一生。听过一句话说，世上所有关系归根结底是你跟自己的关系。一段关系趋于成熟，离不开其中一个人的智慧和修为，懂得求同存异，懂得尊重体谅，才能让感情在岁月中更加温柔绵长。愿你能够是这样的人，愿在你身边的人都能够长久相伴。 搁浅了很久记忆的碎片，等待着雨停成伞的画面，定格在那年那天，刻画无尽悲欢思念。短暂的夏天，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誓言，你却为我记录如歌诗篇，歌词留在屋檐，翩然如蝶字里行间。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你爱我的瞬间。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那个瞬间。搁浅了很久记忆的碎片，等待着雨停成伞的画面，定格在那年那天，刻画无尽悲欢思念。短暂的夏天，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誓言，你却为我记录如歌诗篇，歌词留在屋檐，翩然如蝶字里行间。 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你爱我的瞬间。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那个瞬间。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你爱我的瞬间。又回到原点，不相爱不牵手不厌倦，不再哽咽不开口，不挽留转身离开，不再见镂空的从前，模糊了那个瞬间。 等文章之后和你分享了一首苏醒的新歌。 哦，苏醒的新歌， 难道你刚才没有听出是他吗？ 我不是，一是我没有注意这个是新歌， 说实话， 没听出来， 就是他老唱 rap 嘛，然后就是你很多时候都会被他的那种就是不管是 R&B 风格也好，或者是他的那种啊，就是绕舌的很多东西，觉得他的音色里啊很多重的东西，但其实我更喜欢他这种柔的部分，就是很有那种温润感的状态，是，所以这首歌又是他的一首慢情歌，也是他自己觉得啊，这种情歌要唱可以唱一大把的， 对，他是这么说过的， 对吧？要唱可以唱一大把的， 是。 但实则我觉得在夜里这种歌才能够真正的直指人心。 他那个挑战难度的歌曲呢，其实你觉着他大可不必唱一大把，是吧？ 嗯， 你还希望他唱要唱能唱一大把的这些歌曲？ 这首歌叫《哽咽》， 嗯。 就是我们都有一些如鲠在喉啊，突然间很感动的时刻。刚才在暖文章的时候，有听友说差点也会落泪了， 流泪。 我不知道是亲情的那一部分、友情的那一部分、爱情那部分是哪一部分当中，你突然觉得，哎呀，自己也是有过这样类似的事情。 嗯， 我感觉应该是亲情那一部分。 哎， 我们都曾经跟父母哈，因为这样那样的。你不应该这样做，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对吧？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后来有很多老人说我不是杠精啊，就是变成了这个抬杠，或者跟你怎么样，是我怕我自己不会跟人交流了啊。这个特别的，就是一下让你觉得就是特别可悲啊，窘境啊，就是老人向你们已经坦述了，他怕他自己的脑子会僵化，会有阿莫海兹的前兆，所以他喜欢的他不是为了跟你吵架，他只是喜欢跟你交流，但是他的交流的唯一方式怎么办？他怕这个话题断掉，他怕话题掉在地下没人再捡起来，他于是只有唯一的办法是跟你抬杠，是跟你就是对着来的。这 个倒是看父母的性格。 对，但是不是他如果顺着你说，然后滔滔不绝的一直顺着你说，你马上就说行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啊。对，这个对，您跟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啊，没事了啊，就不用再说了。就你肯定会把这个话题马上就给断掉。但是呢，他如果跟你对着干，你可能如果你但凡有个不服气，你能跟他杠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这就对他来说是个好事儿。这还真是挺可怜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也要有叫做什么，要共情，这个东西是要共情的啊，同理心共情。好，这是来自 Train 乐队的一首歌曲，叫做 Perry Couch。 好的，听一分四十六秒，我们转身第四十段，听叶谦弹吉他。 I can't awaken so excitedChange the way we always push. We always push. I'll open up for me a parachute, and I'll never let you down. So open up and be my human angel, and we'll only hear

会微笑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黎明暴雨夜里用游戏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在爱你，这关系太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爱自己，是我在爱你，这关系带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邓典，孩子气。OK， 时间正好，人也都来的差不多了，那不妨呢，叶谦先生有没有准备好你的今天晚上的吉他曲呢？ 哎呀，今天又放了两首威猛，结果呢让我想起，那干脆就唱一首后来我说的真是87年以后吧，87年以后乔治迈克尔先生啊，乔治迈克尔先生从威猛乐队自己单飞，他唱的第一首获奖歌曲就是这首啊，叫做 Faith。 好的，我年轻的听友们，在你们没有出生之前，地球上的好音乐来喽。 这个确实当年让他基本上是好像有一周吧，有一周时间还是两周时间，嗯，高居榜首，还打败了迈克杰克逊的。我记得那个报纸上还是影响世界。 您快弹吧， 说这首歌。 别说了， 我得说说，然后我平复一下情绪，我想想和谐。Weather together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ouch your body. I know not.Everybody, not a bad like you. But I have a thing twice before I give my heart away. And I know all the games you play because I play them too. Oh, but I need some turn off from an emotion. Time to beat my heart off on the floor. Oh, then I love is down with the motion.Where the naked's on my baby, but I show you in the floor. Cause I gotta have faith. I gotta have a faith. Cause I gotta have a faith, a faith, a faith. Then that I gotta have a faith, a faith. 不往下唱了。 哇哦，今天晚上真的是迷到了我哈，尤其这首歌本身也太久没有听到了。 是，这首歌很简单，说实话很简单，但是它。他确实高居榜首了8周，我记得。 别说你以前在夜总会的时候唱过这首歌吗？ 没有。 Listen to me closely as the story unfolds. This could be the saddest story ever been told. I used to want the house with the biggest pool.Reminiscing now, I just feel like a fool.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down, down.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down, down. intoxicated last one to leave. Waking up in places that you would never believe.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the time. You can keep the memories. Keep the memories.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down, down.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down, down. Oh, you keep breaking me down, down, down. You keep breaking me. Said that I would meet somebody like you. Somebody. Whenever I was sorry, so sorry for the things I used to do. A journal full of numbers that I used to go through. 1, 2, 3, 4, 5, 6, 7, all behind me now. All because of you. All because of you. 很担心我的听友们听到这急嗓子 啊，这个 吓得睡不着了。 不至于吧，这个 Prince 他的独特唱腔可能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是会冒顶啊，这叫冒顶唱法。但是我确实很欣赏。 你欣赏我欣赏，大白天欣赏最好了， 嗯， 对吧？但在晚上确实有一点儿突然之间的哈，刺激到自己的这个听觉啊，还是让人有一点不适的啊。 Prince， 请多担待 Prince。 本来刚刚你唱那首歌好好的 啊， 给人弄得还挺浪漫的哈，有点星期五的晚上，还有点想弄点小酒微微的熏一下的感觉。 这样，就刚才听到这首歌，我回家扒一下，明天给你们。 大可不必、嗯、啊，挺好的啊，本来。一周走到第三天的时候，其实也是各方面其实是一个有下坡路的倾向的时刻 啊、 哦、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音乐能够给你能量。 在这无尽夜里，你想到会老去，再多想一想不是会却是意，你不贪恋所谓青春，只是扪心自问，当你不得不离开，谁会记得？人们总把选择说成是无悔的，只是夜深人静，你真的不后悔吗？你曾经动摇过，但是谁永远坚定呢？只是你扛了下去，仅此而已。你心坚持是金，也心无常命运，心天赋努力，心笨拙委屈，你会长久的失望，时常会来的崩溃，你会不与自己之余，你明白了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你依然会失败，但学会了释怀，你曾幼稚的追求，无休只是向前去，想知道极限在哪里。你明白了胜利不是生活必须，人生最可怕是 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在你感觉被打垮的时候，你可以听听这首那英的《回声》。 确实有回声。 哎呀，歌词真的是字字句句唱到了心坎里，绝对是把你从沟里哈能够拽出来的一首歌。而且那英真的属于那种大本嗓，但是唱的却真的是细腻而有特色。 在这个卡拉 OK 里边，也是这种大嗓门的这个朋友更受欢迎一些。 但是很多人大嗓门是硬喊，然后像我等是使劲的往上哈，完全没有一个层次感的递进。但是你想，那英50多岁了， 嗯， 很有人说她的声音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给人感觉说现在退步了，反而是像打通了人通二脉一样啊， 人督二脉， 就是唱得更加的这个敞亮了。 是他以前就记着很多歌手说自己这个原来还有更高的这个上升空间，自己不吃辣的唱不痛快，自己不就上台之前不喝点什么的，就是感觉唱不痛快。 对，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也听了李健，也听了那英的单独演唱的歌曲， 那首歌 你再想一想他们俩合唱的等你下课， 是等你下课那首歌吧， 就是周杰伦给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旋律和他的演唱方法太清晰明了了。 这你幸亏 太强了， 对，这你幸亏昨天给我打过预防针了，说这个就很异样很奇怪，奇奇怪怪的，所以今天我听着还行啊，这两个人也嗓音也挺好听，配在一起也不是特别难受。但是我就假想了一下，就如果没有你昨天给我们打的这个预防针，就忽然让我听到这是他们翻唱周杰伦的歌的话，我会觉得哟，这个怎么唱成这样呢？ 就是特别希望就是唱一段就可以了。 是， 因为他们都有更好的表现哈。当然，其实彼此唱对方的歌曲是一种，就是大家的认同。对你的认同 对 吧，你对这首歌的认同， 他可能 对歌手的认同， 想翻唱都会想让他更就是 其实这 戏剧化， 这 戏剧化 电视节目的一种为了效果，节目效果制造的哈。 对， 你要说让他们平常是没事干大家就翻唱也不尽然的， 对 吧？ 对 还是更喜欢适合自己的那个特色。 我估计啊，李健老师更喜欢翻唱谭校长的一些歌曲， 他翻唱过很多，我们以前也播过他翻唱过王菲的，王菲也翻唱过他的。其实现在呢，翻唱的歌曲非常多哈，包括有一些重新编曲的。我感觉其实只要是能够赋予他一些新的内容，还有就是给大家一种哎，这首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啊，其实翻唱也无妨。那如果说没有更好的作品，那怎么办？尤其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要？希望大家回归音乐本身， 有平静。 对，我们甚至要给新歌一个更长时间的不断的去接触它的机会。 嗯， 就你得多听到它，你才能够感觉得到，因为毕竟现在一耳定情的歌实在并不多了。 嗯，很久以前就不多了，说实话，都是用你喜欢这个歌手这个歌星的面庞他的气质把你带起来，他的歌你照单全收，其实是这样。你真的是我不知道谁唱的，但是哟唱真好，这谁唱的，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 好，诺拉琼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nds on the Way。 要不大船上再加个诺拉琼斯。 我不去大船。不大船。 It's the same old song. It's right and it's wrong. And living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 do. And with no place to hide, well, I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I found myself in.To the stars, tried all of the bars. Yes, and I nearly gone up in smoke with my hands on the wheel of something that's real, and I feel like I'm.going home. in the shade of an oak down by the river sits an old man and a boy setting sail spinning tails fishing for whales with a lady they both enjoy. There's a sign down to just a man in the moon. Well, it's the way that I feel about you. And with no place to hide, well, I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I found myself. To the stars, shot all of the bars. Yes, and I nearly got up in smoke. With my hands on the wheel of something that's real, and I feel like I'm going. Yes, and I feel like I'm going home. 好的，这首歌是叶千金的晚上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 是来自诺拉琼斯的这首歌叫做 Hands on the Wheel。 对，我们要整理一下要退场了，今天晚上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尤其是在聊天室当中热火朝天的为了男左女右的牌面哈， 嗯， 非常非常努力在不断的点小心心的听友们， 感谢大家。 来看一下今天呢目前在点赞助力榜上，截止到目前哈，哎，已经有太多太多位朋友，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白天时光里呢也会哈听听回放啊，然后看一看聊天室里大家都聊了一些什么呀，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哎昨天晚上大家的热闹那些痕迹都在里面的， 嗯，对，这就滞，就是说欢乐滞后，欢乐滞留感还是挺好玩的， 不是欢乐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寂寞哈， 啊，对， 希望不是要这样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倡导大家今年男左女右的播出时间调整到了晚上的9点到11点钟，因为我们两个年纪也大了，也希望哈70后的朋友80后的朋友如果真的已经很疲劳了，那就早一点入睡吧。至于90后的朋友、00后的朋友啊， 嗯， 如果你们我不困啊，让我继续听下去的话，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是叶倩， 你说我 呢？ 啊，哦，对，是道道的午夜情歌。 他记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得想起道道。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呢也是那英的一首歌，而张远把它拿来翻唱了，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真不容易。 晚安。 晚安。 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挽回那颗善良的心。